他们在一个叫做“野兔”的地方，竹刀沼泽，数名俱乐部工会的玩家急速朝前飞奔着，他们视角所见都是前方被引得也在狂奔的沼泽猎手雷普。 野兔BOSS就是这点不好， 由于是随机刷新，所以对于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据点，整个独刀沼泽都有可能是他们活动的区域，所以引怪够技巧就可以把沼泽猎手雷普带到独刀沼泽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不过这当中难度自然也是极大，真要是可以轻松安全地把野兔BOSS这样带来带去， 岂不是说每个野兔BOSS都可以轻松地被风筝死？ 所以眼下偷走沼泽猎手雷普的三个蓝西哥玩家也是狼狈不堪， 疲于应付身后追杀BOSS的他们，逃走的速度实在是不快， 真要追，很快就可以被追上。 只是诸位俱乐部工会的玩家此时却是从会长那里领到了各自不同的指示， 此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准备立刻追将上去，所有人都是不紧不慢地盯牢，一部分注意力却是在沼泽地中寻找着别家工会玩家的身影。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他们做掉，但是一定要记住，必须是在完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中草堂的两名玩家芭蕉和刀豆此时牢牢记着会长的嘱咐。 这两人的角色都是以中药为名，又是工会的骨干核心，自然是深受会长的器重。两人一个刺客，一个忍者，都是擅长偷袭暗杀的职业。毒崖沼泽地理环境恶劣，倒也正适合他们这样的职业发挥。此时的两人正在追踪BOSS的同时，却也已经暗暗盯上了烟雨楼的一名战斗法师。 战斗法师皮甲类职业，生命和防御都不算高，因为无属性炫纹的缘故，移动倒是颇快。只是要用炫纹，就得攻击目标来产生。这战斗法师为了补充炫纹加持的状态，一路惊动小怪无数，算得上是嚣张跋扈了。也不知是不是来自会长的示意，眼下这追踪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速度， 无属性炫纹的移动状态加持可有可无。不好啊，他太抢眼了，杀他或许不会被他看到，但有可能被其他也有看到他的人发现咱俩，这不太好。芭蕉对豆刀说着。此时再来野号已经不急了，所以天南星那边才直接派他们进行这任务。就算他们隐去工会称谓，但芭蕉和豆刀 这名字就够暴露了，就算名字不暴露，人家卧底在工会名单里一查也能完全对上号，所以天南星和他们打了招呼，这要暴露了就自动退出工会线。先不要对付他了，换个豆刀同意芭蕉的看法，两人正准备挪步，突然就见视野里火光一起，正是来自于那烟雨楼战斗法师的脚下。 身经百战的二人一眼判断出这是踩中了一个盗贼设下的火焰陷阱。俱乐部工会的精英毕竟身手不凡，这战斗法师一触陷阱，立刻有了反应，连忙就是一个后跳。虽然还是被陷阱伤了一下，但这要站在上边没完没了，伤害还得继续扩大。这火焰陷阱对角色的行动没有限制，但是伤害高，而且可持续。 这战斗法师虽然跳开，但就开始触动时踩到的那一下，也给了身子一个自然效果。此时身上还有火苗在冒，生命由自有个持续下降的伤害。不过这伤害远不够致命，这战斗法师受了偷袭也是立刻机警，一个360度的大转身，视角狂扫一圈，惊得芭蕉和豆刀也是连忙藏了下头。 而后再冒出来，就见那战斗法师已经退到了一棵树下，背抵树身，棉被四下包围。结果他的头顶，一个忍者从树后悄然闪现，开着遁身之术徐徐滑落，眼看就到， 突然一个急坠。那战斗法师意识到人影晃动已是根本不及，被忍者从天而降的一个背身副手术给拖歪了身子。一个刺客从另一方向急速狂奔过来，那杀气毕露的一刀，那八角立刻认出这是他们刺客最可怕的必杀技，舍命一击。刺客的血并不厚，舍命一击以血换血，大部分职业都秒不了。但是法师系这边不是比刺客差就是一个档次，战斗法师虽以战斗为名，但依然是脱不了法师的身份。法师命脆这一点也是很有体现，这刺客舍命一击一刀上去，战斗法师人没飞走，但身后狂喷的鲜血却在不遗余力地向人展示这一击有多高的伤害。结果这一下去，这战斗法师竟然还没有死，扭转身子，眼看就要瞅到那忍者的名字，突然就听一声枪响，正打到这战斗法师的右肩。战斗法师身子踉跄斜转了个圈，眼看就要扭到的视角居然就又转回去了。那忍者连忙一步藏到战斗法师身后，又是人法又是刀术狂攻不停。至于那刺客，舍命一击之后有很长时间的脱力状态，这么强悍的大招代价可是很高昂的。 好枪法！ 芭蕉和豆刀呢都是识货的，虽然主要输出明显是刺客和忍者，但是刚才那神秘的一枪才真显技术的巅峰，那一枪打出的部位时机都计算得精准至极，只是现在看来有些徒劳。虽然没被这战斗法师看到，但是却是被二人把这刺客和忍者都是看在眼里了。 居然有和我们一样意图的家伙， 芭蕉和豆刀一边暗暗说着，连忙给会长发去消息，让他赶紧联系卧底来查这两个玩家是哪家的。 要不要盯着他们？ 发完消息，豆刀看那两人就要离开，问着芭蕉。 不要，还有那个枪手呢？ 芭蕉警惕地打量了四周，什么也没发现。那枪来的，从着枪部位他们略略可以判断一下来向，只是什么发现都没有，谁知道这人现在是不是还盯着这一块呢？ 那两个人我都不认得的。 豆刀说着，工会的精英多少都是有点名气的，不算认识，却也知道这一些，而这两人却都不在豆刀认知的工会高手范畴内。 我也不认得。 芭蕉摇头。 不会是野号吧？ 豆刀说。 谁家的野号能来得这么快啊？ 芭蕉说。豆刀想想也觉得是，看到有人和他们在执行着暗杀的一幕，两人心下更加谨慎，同时也暗自庆幸方才没有选那战斗法师下手，否则的话他们就要被曝光了。如此说来，面对那三个暗杀者，他们俩说的是获胜者，竞争对手除掉了，但他们没有暴露。而那三位呢，除掉了竞争对手，却是暴露了自己。烟雨楼玩家被杀，一时间收到的消息当然就是烟雨楼。烟雨楼会长烟雨锁楼听了没有急着动气，立刻知道出去的这票人心里有人心怀不轨，只要把竞争对手都给悄然杀掉， BOSS 很有可能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入他们囊中了。烟雨锁楼的视角暗暗从眼前这一干众工会的玩家身上扫过，突然看到那边工会中有个玩家悄然好像要离开队伍的样子。 你想干什么？ 烟雨索罗没想到的是，几乎同一时间好几个工会会长一起喊了出来，视角全是朝着那个方向。 啊，怎么了？说我呢？ 那玩家也是好容易才反应过来，这么多会长齐声一吼，居然是冲着他。 没干什么呀。 你想离开？ 没有。 现在谁也不许离开， 有会长叫道。烟雨锁楼这一看自家人被杀，很可能这些家伙都看到了， 也不知是谁家搞的，还暗杀呢，太暴露了吧。不过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心下也有点焦急。他这边已经是死了一人了，现在各会长都盯得紧，显然是怕别家再添增援，如此互相制衡，只能靠先期投入的人手了。他烟雨楼这边已经少了一人，如何不急啊？新调人来也不知还能不能赶上。 嗯，不错不错啊，那边消息来了，效果非常不错。 另一边，在烟雨楼玩家被暗杀后，叶修的君莫笑收到了来自于魏琛的表彰消息。 让他们互相有了牵制，我们就好办多了。 哎，你下手快一点啊。 怎么，你坚持不住了？ 废他妈的话，65级野兔 boss， 你来带着遛弯试试。 我看你还有功夫发消息，挺有空的嘛。 我。 魏晨立刻表现了一下他很没有空。 刚才那个杀得真漂亮啊。 君莫笑所在的队伍里讨论却也是很激烈的进行着。 哈哈，大家听我指示，我们继续啊。 叶修在频道里说着。 好的好的。 这些都是魏晨一起的兄弟，性子都是直来直去，早没把先前和叶修有过一战的过节放在心上。一看魏晨和叶修是朋友，立刻也把叶修当朋友。成了朋友，那听叶修的指挥自然不成问题。哪个荣耀玩家会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指挥水平会在叶秋大人之上？ 烟雨楼的刚刚被我们干掉了一个，接下来的目标是中草堂，那哥俩并肩行动，刚才偷看得挺开心，咱们就让他们好事成双，一起挂了。 收到！ 众人呐喊。 这次由霸气雄图的人动手。 叶秋点名。